钱，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一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同比下降，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有望发生变化，股市回温，创业板领涨，大消费板块表现出色。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聊一聊一季度的操作策略。以及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抢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1.5%， 这个涨幅比去年相对来说是低了。专家分析，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因为今年春节和去年的时间存在错位所导致的基数影响。换句话说，二月份的物价很可能会大幅回升到2%以上，不过预计全年通胀将处于温和区间。网上买年货，手机约家政，春节马上要到了，网购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最新数据说，2017年全市人均网购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为952元，同比增长 16.7%， 比上年提高9.5%。其中城乡居民的消费都是两位数增长。另外，信息、旅游、娱乐等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服务性消费同比增长高于商品消费，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证监会私募部近日发布通知，将开展2018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工作。其中三类私募机构纳入重点检查对象范围：集团化跨辖区私募机构，管理非标债权的私募机构，其他存在问题风险线索的私募机构。此外，今天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这一个月期间，私募总规模暴增6600亿元，其中百亿级私募就增加了21家。 临近春节，不少员工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年终奖，这样一笔颇丰的收入会扣多少个人所得税，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有人发现，同样的收入，年终奖和平时公司收入的扣税额度并不相同。还有人发现，自己税前年终奖比别人高，但拿到手的钱却比别人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主要和个税的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超额累进税率。比如小张的年终奖是18000元，小李的年终奖为18001块钱。那么小张年终奖适用的税率为3%，纳税额为540元，而小李年终奖适用税率为10%，纳税额为1695.1元。最后小李比小张多交了1155.1元，实际年终奖收入低于小张。所以单位在发年终奖的时候到底发多少啊，也是大有文章可做。春节马上到了，传统的商超搭起了年货大街的走廊，互联网时代比拼的除了品质还有创意。调查显示，礼品盒依然是春节走亲访友的必备礼物。在今年春节，不少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所推出的高价位的礼盒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例如某零售品牌电商推出的年货礼盒中，最贵的一款售价近200元的产品是最新卖完的。看来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礼盒的成交价接受度会逐步的提高，价格战已然变成了价值战。春节已近在眼前，手中有闲置资金的投资者希望找到合适的投资理财渠道。最新出炉的一月份银行理财产品数据也可以为大家做一些参考。监测数据显示，一月份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持续走高。从不同收益类型的理财产品来看，保本类理财产品1000多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35%；保本浮动类是3000多款，收益率是4.33%；非保本浮动收益率理财产品是8000多款，收益率是5.15%。当然，这个所谓的保本也是某些理财产品的销售机构他们所宣称的保本啊。报告呢还披露，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一月份有超过300款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没有达标，预计未来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或将逐渐退出市场，并且转型为银行结构化存款产品。一般说消费啊，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吃穿住行啊，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买一些东西。可是大家知道吗，中国的消费当中呢，游戏的支出也非常的惊人。最近发布的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数字让人非常的吃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用户更舍得花钱在玩游戏上了。去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在全球排名第一，比第二名的美国多了5亿美元。但在这背后也有全民游戏时代孩子沉迷引担忧的争议，因为游戏市场仍然保持高速的增长。以手机平板上玩的游戏为例的话，2017年保持40%的增速。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154.13点，上涨0.78%；深证成指收于10291.88点，上涨2.91%；创业板指数收于1648.07点，上涨3.49%；中小板指数收于7029.77点，上涨3.44%。行业板块方面，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电子元器件、家电、计算机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只有银行一个板块飘绿。概念板块方面，打板、去 IOE、锂电池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指数全线飘红。盘面上，大消费类个股表现非常出色，电子元器件、家电等领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 A 股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晚上好。 哎，你好，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 啊，今天 A 股走势走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愉快的一个全场的效果。由于周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6大利好啊，所以呢今天的走势呢让大家呢已经提前进入了过年的气氛啊。那这个6大利好里面包括 例如新股 IPO 本周没有新发，央行呢表示呢节前会给市场啊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沪深交易所提出对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大额集中抛售的行为啊采取警示和限制交易的制度。另外呢还有比较多的上市公司啊纷纷提出了股份回购，甚至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说收益啊针对收益部分也进行保底啊。首航天能公告员工公司买入自家公司的股票啊，如果持有一年之后如果没有 8% 的收益，大股东还会包给啊，包的这个新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其次呢在第五个就是高送转啊，在周末的时候出现集中的披露啊，有很多家的上市公司都提出了十送十甚至更多的啊这个分红的方案。加上上周五美国股市啊探底回升啊，收出了反弹的阳线，所以这六大利好在今天的盘面上呢，从开盘平开啊，没有延续上周五的这个跌势，平开之后啊，次新股由于啊新股停发大幅的就是拉升，然后高送转锂电池啊，包括次新的银行，还有房地产，还有这个家电呢，一些过节的产品行业呢，也都纷纷的带领市场啊走出了全天震荡走高啊，收于全天高位的一个红盘走势。 是很多人星期五啊还有昨天星期天啊一直到了十点钟还没休息，还在看证监会发布是吧，最后发现这个 IPO 目前没有新的消息是吧，这是其中的一个消息吧。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啊并没有前几日那么高啊，您认为市场的这个情绪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应该说从最近十个交易日啊，上证指数从3587点啊，十个交易日之内呢跌了将近17%，最大的振幅达到520多点。那么这样一个持续快速下跌之后呢啊，风险也充分的释放，加上呢还有三个截止今天的话还有三个交易日，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啊马放南山提早过年了，所以这个成交量呢没有放出来，同时呢加上反弹过程呢和很多朋友的持股成本距离还比较遥远，那么今天呢可能就算有上涨啊，很多人呢也离自己的抛售的欲望呢也并不强烈，那么在明天啊可能是作为最后一个抛了股票能提取在后天能提前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或许还有一些小量的飘压，但是随着假期的临近啊，成交量可能会越来越小，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再说银行板块，今天银行板块是飘绿的哈，您分析背后有哪些因素？ 整个市场呢，我们看到十个交易日里面啊，上证指数跌了17%的最大跌幅，然后创业板呢有将近20%的跌幅。那么在今天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小市值个股啊反弹比较明显啊，例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啊一些软件类啊、科技类啊，包括像锂电池啊，这些都是一些重灾区。那么这些品种提前呢下跌，所以现在呢也提前反弹。但是我们知道每个过年之前啊都有一个国家队也好，包括一些管理层对市场的呵护和关心啊，总有一些制造欢乐祥和气氛的一些这个工作上的安排和需求。所以随着市场的要有三天反弹，那么明天呢或许今天的一些获利盘有些短线抛压啊，包括一些想抛了股票换钱过年的过去之后啊，我尤其是星期三，我们因为呢那个时候啊整个一些呵护市场的力量会推动这些今天反弹并不多的一些权重品种，例如说银行啊、钢铁啊、煤炭啊，这些品种今天反弹其实都比较不明显，但是这些品种我想在整个反弹的逐次展开的过程中，尤其是到节后的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周三，一定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这只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并不因为今天的银行股的反弹不多而感到担心。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的分析，谢谢您。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马上我们狗年旺旺哈。 我们再次连线也是狗年的时候了啊，也提前给您拜年了。 给大家拜年，给您拜年。 好，谢谢， 祝大家狗年啊财旺人旺啊，月亮事事旺啊。 好，这个是预料之中的。好，再见。 我新年再见。好，再见。 好，再见。每天的行情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的祝福是 永远不变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新年每一天啊都身体健康啊，还有呢就是心情啊开心。此外呢就是我们的财富哈、啊、保值啊增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么再次跟建新见面的话呢，也是狗年了啊，所以我们这是狗年哈、啊、最后一期跟你的直播啊，那么想跟你聊的什么呢？就是聊聊啊这个一季度我们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啊、 哦？这个一季度啊也已过半了， 没错， 是不是啊？那首先我们总结一下吧，复一下盘吧啊、嗯，一季度我们当时啊各个机构在观点上面啊、嗯、是怎么想的，怎么预测的？那么这过了这个一半的时间了，市场又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打脸也好啊，迎和欢迎也好啊，或者是顺应也好，哎，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好不好？ 对，咱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开始，春节年底时候吧，到今年一季度，其实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些预测或者信息、嗯、而且对我们今年的整个国家的一些经济啊，其实还是都是非常看好的。但是虽然说我们看到就是咱们从一季度开始的时候吧，也看到我们的大盘吧也是有向上拉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尤其是最近那么一个礼拜，会发现整个市场上有很大一个调整。我们看调整的因素啊，其实我们认为有几方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外围市场，能看到美股那边，这整个是全世界吧，其实都在调。而我国 A 股来说，其实反应有跟随，其实也有抵抗，也能看出来有一定的回调。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看快过年了嘛，其实大家的心。一部分是飞了，一部分也是会把一些钱去腾出来去过年，这么一个动作出来，使得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么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去放眼未来来说，就说因为咱们今天去要聊一些策略嘛，我们其实还是认为市场上这个调整虽然说感觉是非常深，但是一部分我们认为是调整了，把我们看到逢涨肯定要必跌会调嘛，这样是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它一步把风险其实做了一些稍微的释放。 那你认为啊、嗯、在这个调整之前啊，上个星期这一波巨大的这个调整之前， 嗯，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或者心里做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调整的准备？ 我觉得是都有吧，因为咱们是这样，首先我们看到离我们的连涨最后几天的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出来，我们去一些像银行啊，其实有一些护盘的动作，但是能发现量能确实跟不上了。 好，我们现在在复盘啊，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复一下，看看以后我们能不能够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啊。 对，咱们可能看到量能已经跟不上，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咱们上冲那个点位已经到前期的一个压力位，这是一方面。其实这是我们看到从我国 A 股来说看的问题，但是我们去再回顾看一下美国那边，就是说我们外围市场最对标一个美股那边，其实从去年12月份之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其实预料中的调整，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应该是有能一定的会预测到的。而且咱们去说了一个比较俗的话来说，就是你涨多了一定要调，这种连续上涨其实所带来的一些估值的一些快速的膨胀，其实也有调整的一个必要，只不过咱们能看就是不太好预料到说我们调要调多深的问题，但是说我们能预料不能预料到这波调整，我认为还是朋友们应该是会能预料到的。 这个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们看奥运会的乒乓球， 嗯， 男单女单决赛， 嗯， 这个回合打了是吧二三十个了还没有停，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谁会输这一个回合，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球一定会落地的， 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那段时间哈、啊、你看我们的今天是三连阳五连阳、嗯、啊这个七连阳或者怎样，中间有一个中继调整哈、啊、然后又接着数十几连阳，那一定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呢至于调整的幅度，你认为？ 其实我们认为是 现在看能看得出迹象来吗？ 调整的幅度确实有一点点出乎意料，因为说实话大家都是没有太做好这么一个准备。如果说我是个人认为，如果说没有美股给咱们说去做对比，或者是去外围市场的一个对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不会调得那么深。而且我们能看其实调的确实都很几乎就是已经把我们的前十几连阳都给吞没掉了，这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认为说跌下来或者调整的调这么快， 这就是我们就是也没有预料到了，但是说这个调整其实我们 还是 有所预料 的， 对 对 对 对，这个大家至少是一个成熟的股民哈， 对对对， 投资者他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对的防范或者是对冲的哈， 没错。 好，那么就至于这个幅度，大家没有想到这么深，你觉得通过这次啊，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提示吗？就是说，你看我们之前总体都很乐观啊，是吧？而且我们也知道要调啊，但是很多人就一下子啊倒在了这个黎明前的这个黑暗当中。那你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示？警示？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句话，其实就能总结，就是咱们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要看到了势头的有所改变，咱们要不要说是赌去说。一是赌能不能继续，那另外一个就是赌这个势头是什么样一种势，所以说是咱们能看到势已经结束了，咱们一定要顺势，你看到势头结束之后你也就一定要跟着结束，因为一直我们想传导一个理念，就是咱们永远不会精确到哪里就是顶哪里就是底，所以我们在看到趋势出来之前，如果在您去做顶的情况下看到趋势有转变，那觉得就是您建议您啊就可以先去慢慢的已经开始去获利了，那底就是千万不要去猜底，当你看到底出现之后它在趋势再往上走的时候，您一定是去抓那一波，千万不要去猜底在哪儿。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一定要做顺势而为，我认为这个启示听着简单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其实它所一个是给您或者一个不会您的财富一个保值，或者说对您一个操作，我认为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深远的意义的。 不过啊，正是因为啊，投资市场上大家的想法都是向左向右或者是原地不动，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局面。如果大家都趋于一致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很恐怖的局面啊。 没错。 所以说，正是因为有分歧啊，所以说市场才会有波动啊， 没错， 才会有这个震荡。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一季度的策略啊。有人说啊，说一季度是全年挣钱的关键，这是一名分析师的观点啊。一季度你要没挣着钱，后面就难了。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啊，我要提醒什么基建呀、周期类的、大消费呀，还有这个保险呀，这个。你看从去年开始啊，基本上就是涨幅非常大，有的还是好几倍，对不对？那今年空间个人认为不是很大，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一季度没有赚到钱，那全年的机会都不大。你对于这个观点怎么看？ 这个东西其实这么说吧，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说一季度赚不着钱全年没有机会，那就是也是不太可能，因为机会总是轮动的嘛。但是说确实一季度给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咱们会对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些事情能看得比较清楚，而且说对一些政策来说，其实我们也会看得一些比较清楚。所以说一季度我们能去赚到钱的概率是大，但是说全年就是机会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大家如果说做的是分析做的深入啊，或者说能看准这个市场，全年其实都会有机会去做的。 我们先说一季度啊，再往后说。 好， 我手里也有一些哈、这个著名的。证券领域的或者经济研究领域的大 V 的一些观点啊，在下半段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首先我们听听，建新你的一季度策略 是这样。那我想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喜阳财富管理对整个一季度的这么一个看法吧。那先给大家去说一个简单的公式，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股价来说啊，它其实就等于我们的EPS 乘以它的估值。EPS 就是每股收益率嘛，就是看这公司它赚多少钱。那估值咱们就听着好像比较玄乎的东西，但是说我们也是把这个估值东西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其实它就等于一个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股价那么一个溢价的一个分，把它放在了分母这么一个地位。那这样就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股价，其实就有三个因子出现，就是公司能不能赚钱，我们市场上一个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看我们这个对风险的认识怎么样。那这样来说，我们就需要看这每三个点是怎么影响，那造成了我们这个 A 股的一个走势。那从盈利来说嘛，咱们刚才其实也今年大家如果能看到一些风向来说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经济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国内是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一看去往放眼一下国际市场，大家通过一个新闻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的国外市场其实经济也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那在经济好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公司其实还会 保持这么一个良好的赚钱这么一个效应出来，所以这个因子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看2018年没有再出现某个国家的某个阶段性的或者是某个领域的危机， 没错 没 错，对对对， 这个中东那块可能稍微啊复杂一些， 没错， 但是欧洲这块还相对比较平稳， 没错 啊。美国呢政府停摆的事儿似乎也暂时解决了， 没错， 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税改的政策还会再持续发力， 而且我们看特朗普其实也是在做努力去做他的经济，而且咱们说一个玩笑话，人特朗普原来是经商的，他其实对这一块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刺激性的作用， 就是大面上应该没错啊，但是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啊，这个各个区利益之间的这种某个领域之间的博弈，这个可能还是存在的， 没错。 但大面上全球经济你们还是持乐观态度，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认为对于咱们下沉到公司来说，其实他们的盈利还会有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所在。 好， 那另外就是从我们那个率上。无风险利率来看啊，其实我们那也是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那我给大家直接就说结果。我们通过观察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无风险利率，就是我们的国债的利率其实已经接近一个高位了。但给大家这个高位是什么个意思呢，先给大家去说个例子。我们知道13年的时候咱们会出现一个钱荒的状态，其实那会儿我们发现利率也处在一个高位。那随着之后我们流动性起来了，那个无风险利率其实逐渐就往下走了。我们知道到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一个一波大牛市出来了。当时我们总结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流动性的一个释放。 换句话说就是借钱的成本更低了。 没错， 有更多的钱可以到市场上来了。 所以这样情况下我们发现值和那个有点相近了。所以说我们看见流动性其实还会有这么一个趋向再放松的这么一个趋势出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非常乐观的这么一块。 在这我插一下啊，一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9万亿，刷历史新高。 这就是正好去稍微印证了一下刚才的说法嘛，这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还但另外一个我也知道朋友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能发现最近去杠杆这个词儿老是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吧，但我们也是通过发现，就是咱们回想一下，最开始去的杠杆是保险，不让去举牌了。后来就是我们发现银行出现了一个应该是叫 MPA 的这么一个考核，把银行的杠杆我们也稍微了去。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出现券商了。这三个东西我们发现，差不多，都去完了。但是我们反观一下大盘，其实走的还是非常坚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为什么，我们总结一下原因啊，我们也是认为就是我们发现了企业的盈利在不断的改善，我们的经济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经济在不断向好，企业就是它的利润是越来越好了，这情况下这其实扛住了我们几次去杠杆会造成的那么利率的不断无风险利率不断上升所对大盘这么个冲击。那这个维度上我们还是认为市场上还是向好的。那另外刚才还说三个因子，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对那个风险偏好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下半段聊好不好？ 好嘞好嘞好嘞， 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哈。刚才啊谈到这个无风险利率的问题哈，有人说了今年可能债市从利空会到利多啊，有些经济学家也有相同的观点啊，不知道建新你他怎么看啊。我们顺着刚才这个话题啊，先在这记个扣啊，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周一周二我们会重点聊一聊啊 A 股的一些走势，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向我们提出问题，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就是节目名称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时间晚上的8: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31，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我们继续和程建新一起来聊一聊啊，一季度的操作策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无风险利率的这个逐渐下行哈， 嗯， 那有人说利好债市，你怎么看啊？ 这肯定的，因为我们之前嘛，我看无风险利率持续上升，其实对一些去发债的一些机构公司或者机构来说啊，其实意愿不太高，因为它的成本很高嘛。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对刚才就是如果我们的预期或者我们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年其实债市也会跟着有所起色的，这是刚才就是如果我们分析是对的情况下。 好，那相对来说我们有哪些策略啊，围绕着刚才所说的债市也好啊，或者是 A 股也好，我们回头啊再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你分析的第三个因素，就是这个风险偏好的问题。 对，风险偏好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复杂。为什么比较复杂？因为是它是跟一些政策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啊，我们政策一些对，比如说一些基建或者对一些经济的一些刺激性政策，其实会对我们投资者的一些对风险的承受率或者对我们的一些未来的预期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说这种变化会使我们的风险偏好随之有所改变吧。但是和大家去这个东西比较发，但是和大家去说三条主线也是我们经常听的啊。这三条主线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咱们政策一直强调是我们要需求稳增长啊。那另外就是刚才和大家强调说一个是去杠杆，那具体的分析和逻辑和大家不具体的剖析，但是还是给大家说结果。这三个刚和大家去说的这个三个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它感觉是个三角，是一个稳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分析说啊，这三个政策所存在的一些必要的环境其实是有冲突的。那造成每一条就是他们三个人不能共振，这种风险偏好不能是同一个方向出现，那造成就是风险偏好有可能会出现随时震荡这种状态。所以说 阶段性的吗？ 对，阶段性的震荡，它不会是三个人同向都是说 把风险偏好可以放大，或者说同向是风险偏好可以缩小，总是说大家就互相扭着的这种感觉，那造成反映出来就是风险偏好就是只能是震荡。那对于我们的股市来说，对于我们市场来说，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么一个震动的这么一个态势出来吧。 嗯， 那这样就是我们这样之后吧，就给大家是把这个三个因子说我们造成一个就是股价的三个一个影响因子给大家做了一个一一分析。那总结来看，就是我们对盈利还是非常有看好的这么一个中性或者一个看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从我们的利率来说，就是流动性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已经认为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达了我们之前观察的一个利率的一个顶峰了，所以说我们认为流动性还会有所释放，所以说这是利好我们市场的。那对于我们刚才说的风险偏好这一块，其实影响因素比较多了，所以说这块还是比较偏中性的。但是呢，我们认为一些就是季节性的一些因素，或者说像年后啊，就是有一些年后一些就是春节之后的一些政策吧，短期其实还会有利好因素。那这么总结看来，我们在一季度这一块来说，还是认为市场是还是一个向好的状态。那刚才也说过，就是就咱们从偏好这一块说，有别扭着那种来回制约这么一种现象存在之后，我们认为一季度市场是会走到是进二退一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正好看到哎一出现了，那随后我们还是认为市场上还是有一种偏好的气氛在这儿，那就整个我们对大盘那么一个判断了，就是这样的了。 好，我插一下，有人从波浪理论来分析最近的这波调整，你怎么看？ 波浪理论你要这波调整的话，我觉得整个你把波浪都快。其实不太适用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那波浪理论才有自己的这么一个道理吧。但是能看那这波感觉出来，要是从波浪理论看，我感觉其实那你还得是再去观察观察吧。因为你这个波调的确实有点深，就是刚才就跟咱们说的是吧，调的其实有一点超预期了。 嗯，按照波浪理论的话，这波可能调的有点多。 没错， 是吧？ 哎， 那按照后面的分析呢，后面涨的也会比较的多、啊。 对对对， 所以还得观望一下啊，观察一下。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每一位朋友的分析啊，都只代表他个人以及他背后的这个思维和逻辑以及投资哲学啊。 没错， 不能构成我们每个人作为他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标准啊。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醒大家的一句话啊。那大家都在说这个春季行情啊，这个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完年之后啊，这一季度也就剩一半了啊。你认为春季行情什么时候会启动？ 春季行情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已经看到，其实咱们再往后看，其实春季行情也是这么一说，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刚才说的，我们认为节后的就是我们风险偏好会有一波短暂的释放，就是我们能看到节后会有一些政策出现带着。我们去能看到短时间会有一个风险的一个小幅风险偏好变大一个小幅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说行情我们认为在春节之后其实还是有那么一小波的看点的。但是还想和大家去强调，就是一直在和大家说，今年我们认为大方向其实还是在去龙头这一块，咱们这个面不管是什么时候，刚才所以一直说嘛，咱之前也说过，有刚才之前一个分析师说，那分析师说一月份是我们最赚钱的关键，其他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其实认为只要今年的一个风格到龙头这儿了，其实我们认为全年其实都可以往龙头上去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配置吧。 好的，这个没问题。但先咱们说配置之前，其实还想跟大家去说细一点，就是为什么今年说大家去说要看龙头，看完龙头之后，之前我记得在咱们前最开始的几期节目之后吧，跟大家说龙一做完了还可以去看看龙二，因为龙一会有一些估值的调整。其实整个大逻辑再简单和大家说说，那今天有可能朋友们去看到说，哎，今天为什么创业板来得这么厉害啊？然后其实今天我们认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发现没出 IPO。 那咱们之前往前想想，应该是13年的时候吧，我们好像是停了 IPO 的时候，那是哪一年了，具体是哪一年有点不记得，但是我们发现那一年其实我们也短暂的迎来了一个创业板的一个牛市。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观点给大家去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发现其实目前这个市场上随着股票的供给的越来越多啊，发现这个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但是问题想跟大家去强调，就是当年就是五年前的茅台或者五年前的格力和目前的茅台和格力它有什么区别？其实 我认为区别有，但是它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公司越来越强大，而且在侵占这些市场份额，而不是它变态了，它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就是供给的越多，但是显得我们这些公司尤为的珍贵了。所以说我们看到龙头已经变到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变成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出现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而且为什么在一直在说龙头或者强调龙一龙二，因为他们的盈利其实我们通过一些数据的观察非常好，而且就是已经能发现是他已经是几乎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和我们一些小公司来说拉的距离是越来越大了，那使得我们其实龙头的地位凸显会造成了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价值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那另外想和大家去还想强调一点，说为什么一直说不管是说一季度还是说我们说有可能会展望到今年来看，龙头还是值得我们去看，就是哎，我们知道所以随着我们市场的开放，一些保险或者海外资金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些对我们 A 股的一个配置，那这些资金他们的风险意识非常强，他们其实不想去投一些有着一些估值啊非常高的一些公司，他们是非常想投那些盈利持续好、持续着能是帮他们进行一个财富稳定收入这些公司。所以说龙头他们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策略来说吧，我们认为龙头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 哎，还有一个第三大点就是，怎么说呢？去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了吧？我们的主席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国的龙头其实已经不只是我国的龙头了，已经变成了一些世界的龙头了。所以这样来说，龙头是还是我们非常值得配置的这么一些方面吧。 嗯， 那还有就是刚才不也说要聊到一个配置嘛？那我们还其实除了这一方面，比如说一些周期性的板块，比如说像煤炭啊、钢铁，为什么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这么两一块呢？因为是这样，咱们知道供给侧改革，比如说像煤炭这一块，去年咱们其实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那我们会预测到未来两三年，其实我们的供给方也没有说有大的一些改善。那这样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些行业会变成公共事业，就是说什么叫公共事业行业？就是说像柴米油盐似的，我们老得用。对，一直都在用，对不对？就变成一个公共事业性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说这一些行业的配置来说，就已经从那些产能过剩的状态变成公共事业状态，这样的情况下，而且这些东西会一直在用，所以这些行业上面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也会有持续性的一个盈利，这样的看好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值得去配置的。那我们随着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可以配置的维度，就是有龙头潜力的这些上市公司吧，因为我们这个需要到每一个行业去看。那这些有龙头潜力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也是和我们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有一样的逻辑在里头，因为它由于公司有一些质地非常好，公司它的市场份额的一个占有率啊，或者说它在市场上影响力会越来越高，有变成龙头的这样的潜质。所以说这个维度也是值得我们在大的一个判断之下吧，认为这个也是我们应该配置的一个维度，这就是我们这几个配置的维度了。 好，有哪些观点跟你完全相反？市场上或者是你们的同行当中，有哪些观点跟你不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有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我们刚才去对整个这个行情的一个判断吧。有人认为，其实我们就是那个经济其实不太那么像我们刚才就给大家去说，我们整个市场上不太这么乐观。有人认为，其实虽然说，有像美国或者欧元区，他们都在努力的在刺激，但是说有可能，回暖的不是这么的，的尽如人意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判断出来我们觉得是趋势是上升的，但有的人会有这种一些预期在这吧。那这样的大预期如果说不成立的话，那我们认为刚才说盈利方面就会受到一个大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存在，那这样就可能对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我们一个理论基础造成一个一些大的一个问题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可能是对我们刚才的一些论点有所冲击了。 嗯，您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国际上面的这个增速不如预期的那么好， 没错没错， 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 没错没错。 那还有一种观点会认为，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在去年已经有非常大的 涨幅的表现了 啊。对对对、啊、 那么相关的这个政策还会那么的配合吗？力度还会不减吗？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会造成刚才你所说的这些啊相关的供给侧改革受益的板块的一些调整？ 是这样，咱们看到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也是说咱们在不同的一个行业就正在进行供给的一个结构优化嘛。但咱们拿煤炭做例子来说，因为去年其实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看来之后在我们再往后看啊，我们预计未来的两三年其实没有新增的一个产能出现，就算我们没有供给侧改革这么一个事，就是一个这个政策出现之后，我们因为产能不再增加了嘛，那就刚刚也就是我们把一个过剩的一个行业变成一个公共事业，就是你每年咱们都知道冬天得你得烧煤取暖吧，你生产钢材的时候也得用煤吧，这东西就是也就是说跟我们每年去吃柴米油盐是一样，就是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业了。所以这种状况所以说还是非常，就是这种一个从产能过剩变成一个公共事业这么一个转变，我认为已经除掉政策之后，也是变成一个这种行业这么一个转变的一个现状的转变。所以说还是这样一个转变之后带来的，就是整个行业呢还是在一个持续非常向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是这样的。 所以你认为对于受益供给侧改革的这些公司来说， 嗯， 他们整个市场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是一个大的变化？ 没错， 不像原来那样鱼龙混杂。 没错、 滥竽充数。 没错， 什么样的公司都有，是吧？市场在不断的出清。 对对对对， 那么是有利于横者， 那强者 强者恒强， 没错没错。 嗯，好，这是建新对于这个一季度的哈一些这个策略的分析。那我手里啊还有一些著名的这个经济学家呀证券界的这个大 V 他们的一些观点，这是一些全年的观点。比如说这个恒大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任泽平，他的一些观点，有媒体啊总结出了一个思维导图哈。他的想法呢是，中国经济18年的 GDP 增长可能会在 6.7%， 啊2019年19年会突破 L 型向上，新一轮周期会启动，那18年呢是延续 L 型，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领域的这个改革，那么这带来的就是产能的这个出清啊。 嗯， 那还有就是消费会主导， CPI 的增幅会到 2.5%， 此外呢PPI 的这个增幅会到 3.5%， 新一轮产能投资会启动，这主要是在新产品、先进制造、消费升级和转型这几个领域。那关于房地产呢，它长期看好人口，中期看好土地，短期看好金融啊，这是影响房地产的几个领域啊。那么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呢， A 股买房和债市啊，这是他关注的三个点啊。 嗯， 其中还包括一些海外资产，他的观点是不配置。这是任泽平的一些观点。我们再来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一些观点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房地产，他说存货去化已大体结束，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房地产投资呢，会在2018年下半年的某个时期出现下行，销售的增速会有下行的压力，这是他对于房地产的一些观点。那么流动性他认为呢，在金融去杠杆的这个背景下呢会大幅收紧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几个指标当中啊应当引起注意，就是净资产收益率，还有就是销售利润率，还有资产周转率以及杠杆率，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指标。 嗯， 好，再来看这位，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哈，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姜超，他的观点，通胀 CPI 大于2%， PPI 小于3%，看这个跟刚才那位是有差别的，跟 没错， 这个任泽平线是有差别的哈。此外呢，就是这个地产，它的观点是一二线城市需求回暖，三四线城市销量下滑。金融呢是融资增速放缓，货币增速趋稳。经济领域呢是传统工业的需求有可能是负增长，那么去产能目标会提前完成。这是他们的一些部分观点哈，我们也仅供大家来参考。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财富私人定制。我们要来分析几位朋友啊 炒股，特别是散户炒股的案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来看这位啊，这是一位女士，她说啊，上周亏了30%，虽然没有伤到根本，但是觉得挺吓人的，想问问后续该怎么操作。后续就要过年了， 这几天吧，我们看后续怎么操作。刚才咱们从策略上面也去说了， 嗯， 就是我们还是对于一季度或者甚至全年的行情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那首先啊，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是你的30%是资金量是多大啊？现在给就是目前来说，咱们现在看离春节都那么几天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弹是一个没有量的这么一个反弹。那之前刚才我们一个交易员也去说了今天没有量的一个观点，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啊，那个没有量的反弹其实还是不要去参与。那既然您现在已经亏钱，但是我给您提一个思路吧，就是说您可以，如果说您就是还不太短期来说，就是说对一个这种亏的想法还是有点深的情况下，您可以去做一下国债逆回购，对，来去缓解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还没有说明确方向的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事态吧，就是给您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建议了。那如果说您还是有一些承受能力啊，能去承受住我们刚才的就是说就是进二退一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来说，那您还是在这几天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看您的操作手法能不能做一下 T 啊，或把自己的成本慢慢降低。那是如果您认同我们观点，就是您可以继续的拿住您手上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再看看年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举措。那唯一的条件就是您所持仓的这些股票一定是要符合我们刚才说是龙头的这么一个逻辑。 龙头也没有在一周跌30%啊， 就 是我们可以反推一下，因为他没有说他买的是什么公司什么行业是吧？ 对， 一周亏30% 是确实有点大，但是就我不太确定它配置的里面有没有龙头，所以说如果它配置的非龙头的那一些上市公司，那您这几天要不就是您先止损一下，去买国债逆回购，或者说您可以进行一些熟练性的操作，把成本稍微降低一些，因为反弹肯定会出现，反弹出，但是您看您就怎么操作了。但是您如果说您配置之中有龙头的情况下，而且您同样认可我们的观点，那这个龙头的公司是建议您可以再持股去观察一下的。是这样的。 好，那如果是非龙头的，你建议他逐渐的调仓吗？ 对，逐渐调仓。一个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位朋友的一个他的操作能力如何，一个是如果能力稍微好一点的话，您可以根据这几天肯定会有一些反复的一个波动嘛，在这几天进行了一个就是成本的一个降低的操作。但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您就可以先止损掉之后，先买入国债逆回购，然后回来之后咱们从年后咱们再继续看这一个年里面的一个变化吧，来进行一个年后的一个短期操作的一个方法了。 其实今天做 T 的话也是收益不错的。 没错没错， 是吧？ 对对对， 这个但是难度有点大啊。 没错，这个其实要求的一些心理素质啊，或者一些操作技巧还是非常大的。 是，好，再来看这位，其实我认为呢，他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思路上啊。老股民，00年开始炒股，50岁，那么他说他的股票啊，跌多升少，大盘涨自己的股票不涨，大盘跌自己的股票一定跌啊，想问问该怎么调整。那我们以去年为例呗，是吧？去年大盘涨，自己的股票不涨；大盘跌，自己的股票一定跌。你认为这些股票是什么特点？ 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它整个逻辑来说，肯定是一是肯定没找准节奏，这是肯定的，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肯定估计这位朋友他的一些所持股几乎是在了一些，比如说像创业板、中小板那些，就是炒概念的这一些上市公司上，因为我们从去年的一些的风格来看，已经有所转变了。炒概念的一些你能盈利的一些空间是非常小的，而我们去年的风格已经变成价值投资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应该是以概念的炒作为主。那他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今年说的，我们能已经看到方向或者风格转变到了价值投资上来。 所以说给他的建议就是说，您他的一些方向上，一是要转变他的一个投资思路，要转变到符合市场上的方向，这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那么一个方法。那另外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学习提升嘛，因为毕竟说您是大盘涨，它涨了不少，肯定一是啊，肯定是风格没踏对，另外一个肯定对于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选择上来说，或者说一个概念上的选择，其实还是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那也可是您可以是自我学习一下，去看看哪些上面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行业和风向在哪儿，会对一些，然后您对一些上市公司的判断是稍微得去多研究一下吧，要不你这样。肯定总有我们去，比如说一个概念来，或者一个行业来，就是机会来的时候，毕竟有好有坏，也不可能全就是全概念或者全行业涨。那但是你选的这个几率也是太准了，都是跟着跌不跟着涨，那就是还是需要一些细心的研究在里头吧。 对，如果他说的真的准的话啊，那就证明您选股的本事确实很强， 也是 这么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从反面的角度来证明的话，一般人也做不到。 没错没错， 对吧？ 你 这个完全踏反的， 对对对， 如此的精准也很难。 没错， 那就证明你的这个根本原则错了。 对，就是方向或者说思路，其实已经是和这个市场上应该有所背离了，所以说需要 背离的还挺默契的。 对对对，所以说是需要转变一下吧。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年啊，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聊这个价值投资啊， 没错， 以及我们投资行为和心态啊。 嗯， 不要认为啊，这个我跌了就是别人的原因，我赔了就是别人的原因。 没错没错， 要一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没有人拿枪逼着你买和卖， 没错，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啊。 嗯 啊，当然啊，就算是自己的选择，赔了跌了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太阳照常升起啊？我们哎，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春节期间啊老问的一个话题啊，是持股过节啊，还是持币啊，或者说买理财买国债逆回购过节？ 是这样，那个我们认为今年春节其实咱们也马上来临了吧，但是我们从综合来看啊，可能今年春节对于外围市场的消息有可能会 敏感， 对，敏感很多。这而且我们看最近外围市场确实会有一些躁动吧，所以说我们认为春节这一块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外围市场上会出现一些信息，会对我们整个一个在春节之后会造成春节之后的行情嘛，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持股还是持币，其实还有一个持币，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刚才也提到咱们可以去买国债逆回购，进行这么一个的一个就是去抗击我们的一些就是外围市场波动的这么一个一个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去做价值保就是价值保值，就是咱们的财富保值这么一个手段嘛，就是这个给大家去做的这么一个建议了。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如果经不起外围市场的波动给我们带来的扰动的话，那么你不如是吧， 对对对，还是 节后你再找准时机入市。 一直和大家去强调说咱们的投资的一个理念啊，希望给大家传导，就是千万不要有赌这么个心态。说实话七天假期时间也挺长，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目前给大家看到这种气氛或者氛围来说，我们已经说对外围市场的一个敏感度也比较高了，而且能就是感觉出来外围市场会有一些波动会出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负面它不会是得正，还是会得负的更深。那这样情绪在这一个蔓延也是不太希望大家去拿这个七天的时间去赌。因为说到这个情绪蔓延，想和大家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其实之前咱们的 A 股也是它的一个我们认为这几天的行情其实就是有情绪蔓延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情绪还是很重要的。 嗯，好，非常感谢程金新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嘉宾所说的观点只代表他个人以及他背后的研究团队的分析，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理财的唯一参考因素。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